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80页最后一行第二句睇起，如圆中抄曰：娑婆众生虽能念佛，浩浩见思。浩浩是广大的意思，见思烦恼，实未复断，不单止无断，复都未复住，而能随中心不颠倒者，原非自力而能主持，乃全仗弥陀而来拔制。圆中抄优契大师的著作《阿弥陀经》三种注解里面的一种，三种最重要的。学《弥陀经》没话不学，这三位祖师留下来的资料，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抄，第二个是藕益大师的要解，第三个就是优契大师的圆中抄。这几句是圆中抄的文，大师讲得好。娑婆众生是指我们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众生，虽然能念佛，亦好用功，甚至佛号一句接一句仲可以唔中断。但系点呢？见思烦恼，唔单止冇断，连伏都伏唔住，境界现前，习气就现前啦。但系佢临终嘅时候，能心不颠倒，嗰一刹那之间，他就能得佛例接引他。咩原因？不是靠自力，自力做不到，而是全仗弥陀而来拔制，来拔苦，来救济。这个地方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确实讲到名号功德，真的是为佛与法方能究竟。就算法身菩萨等觉菩萨，亦没办法将它讲清楚，令我们这些凡夫接受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但是它容易修成。条件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，只要真信，绝对不怀疑，有怀疑就不得了，佛没办法帮你， 一啲怀疑都冇，真正原生净土，唔想再搞六道轮回啦，将三界六道通通放下，心里头专注呢句佛号，我哋就能感动佛嚟接引。虽非正念，而能正念，正念好似海贤、海庆、老德和尚，佢哋系正念。点解啊？佢唔会被外面境界转动，叫正念。我哋凡夫未得到正念，但系临命终时嗰段时间好短，就喺几分钟之内，念头能归正。念头归正系咩意思？要记住，嗰个时候就系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万缘放下啦。咁就系二能正念。实际上喺嗰个关键时刻，能正念嘅人亦唔多。咁系讲咩啊？凡夫可以做得到，一个钟头正念做唔到，十分钟做得到。十分钟之内佛号唔夹杂妄想，唔夹杂妄念，就咁短嘅时间，佢就能产生效果。而呢种方法一定要喺平时锻炼，临终先有把握。平时如果唔练，临终仲系冇把握。我哋念佛念一个钟头，念两个钟头，能唔能够有个十分钟冇杂念？咁要自己留意啊！我哋会唔会往生，全靠呢一招念佛两个钟头之内，能有个十分钟冇杂念。有杂念嘅唔系正念，冇杂念先系正念。正念长时间维持唔到，可以维持十分钟，好啊！时间慢慢会增长，十分钟到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，咁就进步啦，功夫进步啦。佢嘅根全喺放下，真能放下，转唔留恋。佛同我哋讲嘅诸法实相，我哋总要记住，诸法实相系乜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要好好记住啊！金刚经上讲嘅，时时用佢回光返照，使我哋对呢个世界冇留恋。肉身仲喺世间，仲关心大众嘅事情，咁系菩萨嘅慈悲。唔忍众生苦，暂时摆喺心度可以，唔好长时间摆喺心度。长时间摆喺心度系佛号，暂时嘅念头唔障碍佛号，呢个系大悲心。我点解往生西方？为成佛。成佛为咩？成佛为嚟度众生。而家我想帮佢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做唔到。我去极乐世界留学，成佛之后再嚟普度众生，咁就啱啦。同你嘅心，同你嘅愿完全吻合，故得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。正诸小本同译与悲华两经，此意亦显。呢句系黄念老讲嘅。有契大师在《弥陀经注解》里面讲的那段话，我们再用小本唐译玄奘大师翻译的版本和《悲华经》，你看小本唐译名为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，经文里头这样讲法：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 菩萨众区，跟住佛一齐嚟接引嘅有声闻弟子，有菩萨弟子，前后围绕，内住其前，住系求往生嗰个人面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你睇呢句就喺呢度，系佛嘅慈悲加庇保佑你，帮助你个心唔乱，就系、是、一心，就系、是、正念。可见凡夫临终心不颠倒，亦不散乱，正念持名者，全因弥陀慈悲加佑之力也。呢度念老提醒我哋，我哋对弥陀要感恩，真正感恩就系求生净土。你真求生净土，就算业障严重，佢仲系嚟接引你。喺接引嗰一刹那之间，佢以威神加持你，使你杂念妄想都唔起，短暂嗰一念就往生啦。经上讲嘅一念十念，一念嘅时间短，十念嘅时间唔长，就能往生，就是弥陀威神加持。下面引《悲华经》文讲，又《悲华经》曰：临终之时，我当与大众围绕。这个我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同声闻菩萨大众围绕，现其人前，就是我们讲病危的人。其人见我，他见到了，他还未断气，见到佛在他面前，亦见到菩萨声闻围绕住弥陀，得心欢喜，见到佛来接引，欢喜心了。以见我故，就是他见到佛了，离诸障核，即便舍身来生我界，他就能舍身跟阿弥陀佛走了。这种就是佛力加持，慈悲到极处了，这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只要你真发心真发愿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，所以功夫是什么？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，放下万缘，一心正念。正念就是一句佛号，除这句佛号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对了，就能感得。在临终的时候被你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佛周边的菩萨声闻大众来接引你，证明经上讲的一啲都冇错，不是妄语，是真话。这种状况你真的见到了，见到你欢喜跟佛走了，身体不要了。又说愿若，这句亦是悲华经上的，所有众生若闻我声，这个声就是名，就是名号，发愿欲生我世界者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我是阿弥陀佛自称。是诸众生临命终时，悉令见我，与诸大众前后围绕。我于此时入无畏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在于其前而为说法，以闻法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心大欢喜。其心喜故，得宝田三昧，以三昧力故，令心得念及无生忍，命终之后，必生我界。这一段是世尊在《悲华经》上讲的， 佢讲嘅唔系假嘅，讲临终嘅状况，佛嚟接引，你睇得好清楚。菩萨声闻围绕喺佛周围，佛呢个时候入定，呢、这个定叫无翳三昧，翳系眼有病，睇嘢睇唔清楚。无翳系眼系好嘅，冇病，亦即系话睇得清楚，睇得明白。以三昧力喺嗰个人面前而为说法，讲咩法？喺呢个关头，佢讲嘅法我哋听到啦。我哋喺边度听到嘅？我哋喺海贤老和尚只光碟里头听到嘅。我相信阿弥陀佛喺嗰个时候讲嘅同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，就系、是、好好念佛，成佛系真嘅，其他都系假嘅。呢个系最关键嘅时刻，最重要嘅一句话，唔好讲第二样，第二样啰嗦，直接了当，好好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成佛系真嘅，其他都系假嘅，假嘅通通要放下，唔好再摆喺心度。我相信喺呢个关键时刻，佛就会讲呢句，海贤将呢个信息透露俾我哋啦。咁嗰个人以文化故，寻得断除一切苦恼，真放下啦。听佛咁一讲，真放下，一声佛号，念念相继，心大欢喜，其心喜故，得宝田三昧。这个三昧力，宁心得念，就是你的正念，你的佛号，念念不断，及无生忍。什么叫无生忍？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这个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。忍就是你同意认可了。点解呀？你见到啦，确实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咁系咩现象？现代量子力学家见到微中子。微中子系乜嘢？系一切诸法嘅物质现象嘅根本。金刚经讲，成个宇宙一切万法一合相，是一样嘢组合起嚟嘅。呢、这个一，佛经上叫极微色，极其微细嘅物质现象。再将呢啲物质现象将佢再分开，物质就冇啦。佢唔再分得，一分就冇啦。咁细嘅一个物质，成个宇宙都系呢种物质组合嘅。它有几大呢？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其实我们对这个概念亦好模糊。科学家跟我们说，原子，将原子打破，发现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，它们组合成原子。原子我们肉眼看不到，经常讲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到微尘，我们人间天人都不得，天人的天眼见不到，它太细了，应该就是原子。原子打破了，你见到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，再将它打破，见到基本粒子。基本粒子仲能打破，打破见到夸克，夸克仲可以打破，再打破叫微中子，微中子打破冇啦，物质现象唔见咗啦，所有物质现象就咁组成嘅。 我哋而家对《金刚经》上讲嘅一合相有咗概念啦。虽然有概念，概念唔深，喺日常生活中用唔到，咁好可惜啊！点用法呢？慢言放下就用到啦。点解讲佢不生不灭？你讲佢生，佢已经灭啦。你讲佢灭，佢又生啦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但是前念同后念是同一念，不一样。念念都不同。假的不是真的。佢存在的时间几长呢？经常有。弥勒菩萨同释迦牟尼佛对话，佛问弥勒：心有所念，讲凡夫，心里头起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多微细念头，有几多个物质现象，有几多个念头生灭。弥勒菩萨讲：一坛子有32亿8千念，这一坛子时间太短了，一秒钟能弹几多次？有人同我讲7次。我哋而家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有几多个念头？呢一弹指乘7，32亿8千念乘7，2240兆，单位系兆，2240兆。咁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。你不讲得它有生，亦不讲得它有灭，它实在太短了。你看一秒钟2240兆次生灭，我们怎会知道？边个知道？大乘经道佛常讲，八地以上。我哋睇华严经，菩萨从初发心、初信位菩萨到等觉，51个位次，要到咩位次嘅菩萨先能见到真相、宇宙真相？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系宇宙真相，八地能见到。八地是51个阶级里面最高的第4个。你看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菩萨到顶了，再上去成佛了。成佛叫妙觉。我们有理由相信最上面那5个位次，他们在上直光净土，八地以上就融入上直光，妙觉是究竟圆满啊！上直光是法身如来，不是普通法身菩萨。普通法身菩萨华严原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叫法身菩萨。呢51个阶级，从第11个阶级起就是法身菩萨，7信位是阿罗汉，8信位是辟支佛，9信位是权教菩萨，10信心满叫成佛，10法界里面的佛，再向上提升一个位次，原教初住。初住就是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。41品无名破了一品，正法身，称为法身菩萨。这些常识我们要有要熟。为什么？时时刻刻提出来观照，这一观照就知道假的不是真的，就放下了。真的就这句佛号，佛号提起来了，观照帮助有这种用处，这种叫真修行。 所以真修行喺边度修？六根接咗六尘嘅地方系菩萨学处，喺呢度修。修乜嘢？最高嘅修行系唔起心唔动念，睇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知道系假嘅，知道唔系分分秒秒，系2240兆分之1秒呢种频率喺度生灭。所以讲生灭就系唔生灭，生亦好，灭亦好，全放下。呢句佛号住定啦，心里头就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乜嘢都冇，呢种成就就绝对得生。我哋如果学识珍惜用功啦，十法界依正庄严都系假相，唔好俾佢呃到，要通通放下，随缘妙用。随缘系随起功德，妙用系乜嘢？唔摆喺心度就妙啦，摆喺心度就造业，业有善恶，就系做六道轮回嘅业，善业就做三善道，恶业就做三恶道。无论善恶，通通自作自受。呢一点要知道，唔好怪人，同任何人都冇关系。怪人就罪加一等啦。要回光返照，通通自己做主，自己真正做得到主，就是佛喺当中坐。咁真做主，所以讲令心得念及无生忍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真能放下。唔再将佢摆喺心度，真心里头冇，乜嘢都冇。这个放下，放下妄心，妄心就是起心动念的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，这些都是妄心。一切虚幻都是从佢生的，从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所生的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识，执着是末拿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。阿赖耶起作用啊，那些作用全是负面的，菩萨清楚，法身菩萨非常明白，八地以上彻底放下了，那就是无生忍。放下了就是无生忍，命中之后必生我界。你看这个字，文字必肯定到极处，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是经所显他力妙用，未为明显。悲华经上同原宗钞上讲的，还有小本弥陀经圆藏大师翻的，真讲得好啊。所以称赞净土经是本经小本，悲华经说弥陀因地及极乐庄严，君明彼佛临终接引接受往生之殊胜愿力。这句话讲得好，真难得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可见弥陀愿王妙德难施，大恩大力不可清量，咁系必生。我哋再向下睇阿惟越智呢句经文亦非常重要。我哋往生到极乐世界系咩身份？我諗大家都好关心。阿惟越智又作阿毗跋支，都是梵语音译的，译成中文意思叫不退转，是菩萨皆位之名。据弥陀要解，就是偶益大师讲的，阿毗跋支此云不退， 不退有三种，第一个为不退，入圣楼不堕凡地，小乘人就得到了。初果以上，虽然是初果小小圣，他是真的圣人，他入了圣楼，真佛弟子，他不堕凡地。经常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他未离开六道轮回，他绝对不堕三恶道。人间寿命到了他生天，天上寿命到了他又来人间，天上人间七次他就证阿罗汉了。证阿罗汉之后不来人间了，就脱离六道轮回。脱离六道轮回就是离究竟苦，离苦得乐嘛。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他出来了。我们不知道，还以为六道不错，不知道六道是究竟苦，所以不想出来。知道他是究竟苦，极乐世界是究竟乐，你绝对想离苦得乐，不知迷惑了，苦中作乐，不想出来，大错特错，这种事不做得。第二种行不退，行不退是菩萨，菩萨不会退到二乘，行道生，菩萨慈悲心重，不忍心见到六道轮回这么多众生在这里受苦，自己亦不知道。菩萨总是教化众生，不堕二乘。二乘是指导自己不堕人，叫自了汉，声闻缘觉。他亦度众生，教化众生，他不是主动的，他是被动的。他同那个众生有缘，他度他，他帮助他。同那个众生无缘，他不理他，不似菩萨。菩萨对众生是作不请之友，只要你遇到菩萨，就算有缘，以前有没有缘无所谓，菩萨一定不会舍弃你，一定会教你。这种就是行不退。第三个念不退，念不退是法身菩萨。法身菩萨只有一个目标，念念趣向无上菩提。萨婆若海就是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。边个证得的？妙光如来证得的。他是说，譬如极乐世界十部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念念是究竟那个，就是这里说的深深流入萨婆若海，如来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亦即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过五句话之中的第三句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本自具足就是萨婆若海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一样都不缺。他无缘，他忍不厌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有缘他就厌，厌不是生，忍不是灭，所以他不生不灭。忍厌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众生起心动念，众生有感，他自自然然就有应，好像打鼓咁，大扣则大明，小扣则小明，不扣则不明， 唔扣唔讲得鼓冇声音，扣亦唔可以讲鼓有声音。佢嘅微妙系六道众生冇办法想象嘅。下面再用华严经同我哋具体讲出嚟，若若此土，就系我哋娑婆世界呢种境界系咩境界？藏初果，藏通别圆天台家嘅藏教嘅初果，就系小乘初果须陀洹。通教系见地，别教系初住，圆教系初信位，呢啲叫位唔退，名位不退，行唔退啦。通教系菩萨，别教系十回向，圆教系十信位，叫行不退。这个通教，通教是前面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。别教专门是大乘，没有小乘。所以别教十回向，圆教十信位，这个行不退，通教菩萨。下面你不退的，别教初地，圆教初住，叫念不退。上面讲不退有三，最上的是念不退，此土行者，别教虽登初欢喜地，圆教虽至初发心住，方破一品无名，净一分法身，此能念念流入娑婆若海。娑婆若海即一切种智海，即如来果海，双舍两变，全归中道。此若念念流入娑婆若海，可见念不退之难证。念不退在中国禅宗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在教下叫大开圆解，亦是明心见性。净土宗叫你一心不乱，同禅宗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地位是平等的。海贤老和尚他证得了，他流出的风声我们在光碟上见到的。有一次他讲，他不常讲，他讲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讲，什么都知道，咁就係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唔係明心见性嘅人，如果讲我乜嘢都知道，咁叫大妄语。大妄语嘅果报喺阿鼻地狱。佛菩萨唔可以冒充㗎，冒充佛菩萨罪太重啦。死咗之后唔係去极乐世界，係去无间地狱。我哋学经教，现代人嘅根性同古人比差太远了。古人讲经的标准，什么人可以出来讲经？开悟了。开悟有小悟、有大悟、有切悟，是哪一等的呢？是最高那等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你才能出来讲经。你唔会讲错，经学唔学都冇所谓，甚至唔识字亦能讲经。经系从自性里头流出嚟嘅，冇通过阿赖耶识，亦即系自性本具嘅般若智慧，自自然然从自性里头流出嚟，就系经典。你见性啦，你流出嚟嘅同释迦佛流出嚟嘅完全相同。释迦佛讲嘅《法华经》，讲嘅《华严经》，你如果讲华严讲法华，你从自性流出嚟嘅，同释迦牟尼佛讲嘅经文完全相同，一啲差错都冇。慧能大师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人哋揸住法华去请教佢。大师话你读俾我听，读过一段两段，佢话得啦， 唔使读啦，我全知道。佢能讲俾人听，叫人听完开悟。所以佛门呢个教学方法好特殊，世间冇嘅。佢讲嘅系乜嘢？悟性，重视悟性，唔重视第二样，唔使记。连中国孔老夫子都知道，孔老夫子嗰阵时佛教未嚟到中国，夫子喺《论语》里头讲到：既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你睇，系你学嚟嘅，你读得多，记得多，唔得，唔可以做老师，唔教得人。乜嘢人能教人？要开悟。中国古人亦讲开悟，圣人唔系凡夫啊。中国古圣先贤，我觉得都系佛菩萨应化嚟嘅。普门品有证据，应以咩身得道，佢就现咩身。中国人喜欢圣贤，佢就以圣贤身嚟得道。外国人喜欢佛菩萨，佢就示现佛菩萨身份。你喜欢咩身份，佢就现咩身份，妙极啦。所以我哋可以话，世界上每个宗教嘅创始人都系佛嘅化身。呢句话，日本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，我同佢见面去拜访佢，嗰年佢100岁，佢同我讲咗句话：全世界每个宗教嘅创始人都系观世音菩萨嘅化身。我离开嘅时候，佢嘅徒弟桥本送我到大门口，同我讲：老和尚今日讲嘅话好奇怪，佢从来冇讲过，佢点会同你讲呢句话？观世音菩萨32应，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又何尝唔系观世音菩萨32相？中国人同观音菩萨特别有缘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佢讲嘅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娑婆若海系非常难得到嘅。我哋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身份就系阿惟越智。阿惟越智咁就系念念向住娑婆若海，呢个喺菩萨修行里面最高嘅阶层。所以第20愿呢句话太重要啦。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，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，从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，皆是阿毗跋致。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有冇？有，有名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佢是平等法界。点解呀？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佢是平等法界。这个是极乐世界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同的地方。我们要记住，不一样的。生到极乐世界着数得多了，一生就正得。84000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修到阿毗跋致，要无量劫，不是三大阿僧祇劫，是无量劫。遇到正宗法门，中了特奖，你一生就成就。这个机会如果错过，那叫真错了。下面要解又云：金净土，五逆十恶，十念成就，大业往生，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也。偶益大师讲的，咁仲得了嘅？佢真难信啊！下下品人，亦正三不退，一生完成佛果，此乃十方世界之所无，为极乐所独有。 于是圣意超绝，圣是殊胜，意是不平常，言思莫及，就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言语思想都达不到，故要解云非心性之极致。这句是讲真因，为什么有可能这个真因？如果搞不清楚，我们怀疑断不到。真因是什么？心性之极致。心性是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，亦不是修来的，自性本自具足的，不单止具足，而且达到极致。极致是究竟圆满，不可思议。这种是圣德的，你本来是佛，大乘教上讲得很多，不是偶然一句两句。佛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之极致就是究竟圆满。在哪里看？在极乐世界。十方世界你只能见到一部分，到极乐世界见到大圆满。见到大圆满就是你证得大圆满，咁仲得了嘅。然后呢个系因，因仲要有缘。缘系乜嘢？缘系持名。持名知其分。其系其德。分系公分。弥陀之大愿，再加上阿弥陀佛嘅大愿，何以有此？咁即系话，如果唔系心性极致，持名其分，弥陀大愿，点会有呢种事情？今此两愿，于四十八愿中，如箭靶之雄心；至于第十八愿，则如雄心中之中心。第二十愿里头，作阿惟越之菩萨，我哋嘅心定啦。阿惟越之是讲原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它里面包括等觉菩萨，现在的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弥勒地藏都是等觉菩萨。我们到极乐世界一生之中可以同他们平等，可以证得究竟圆满妙觉佛果。所以善导大师同我们讲到四十八愿里面五个真实的大愿。第一个，第十二愿定成正觉，他语气几肯定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成正觉就是成佛，你绝对成佛，你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。第十三愿光明无量，光明是智慧，就是经常讲的娑婆若海。第十五愿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没有寿命不得，寿命是福报，有无量寿有无量光先能普度众生。第十七愿重要，诸佛称叹，就是诸佛都为阿弥陀佛宣传，一切诸佛如来都介绍给众生，众生里面包括菩萨，介绍十法界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如果没有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。下面第十八愿十念必生，善导提出真实的五愿。我在这里加一愿，第二十愿 二十愿里面有咗阿惟越智菩萨，呢一愿亦非常重要。你有愿真实成就，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修学圆满就成佛了，必成正果。到咗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，不可思议啊！第十八愿，宏心中之中心，呢句是黄念老讲的，说明往生不难。意思即是话，极乐世界呢个法门，人人有份，个个不无。问题是呢一生有冇缘分遇到？遇到了，如果不相信真可惜。遇到就能信愿持命，这个是大善根的人，大福德的人，不是大善根大福德，他不相信。只有善根福德圆满，好像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每个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大善根大福德，遇到是大因缘，三个都遇到你就成功了。我们现在想下，我们三个都遇到了，那如果去不成是什么？懒散偷懒，对这个世间还有贪恋，还不肯放下。如果不是这些障碍，肯定一帆风顺。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度了多少人，帮助多少人坚定信心，无量功德啊。老和尚在世没人识他，他绝不宣扬自己，走了之后我们识得他，我们感恩。咁一宣扬，老和尚呢次嚟我哋地球道，喺我哋中国南洋出现，影响到全世界，为我哋做出最好嘅证明。第二十愿，我哋就学到呢度，下面我哋再睇二十一愿，喺二十四章里面，这章是第十二章。十二章里面只有一愿，悔过得生愿，只有一愿。我们看经文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问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直种得本，自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。若有宿恶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果。这一段是一愿，我们看念老注解，又为第二一，悔过得生愿，无不遂者。以前同魏译第二十愿文句则兼取唐宋两译，以下则采自吴译第五愿，汉译类之，结成此愿，名为悔过得生。这一段是交代这一愿是从哪些版本汇集而成的，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。我们再跟着看下面，所以于第十八、第十九 与第二十愿者端在宿世作恶之人，罪业深重，所受果报在于三途，今生闻名发心，悔过向善，至心回向，直得求生。临命终时，蒙佛愿加披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，是为本愿之殊胜慈德也。故云：四十八愿，愿愿皆为众生大悲慈父，恩德无极。我辈佛徒，当何以报？呢几句话系念老嘅，念老喺呢度勉励我哋，确确实实我哋见过，劝人学法，嗰个人系个好人，但佢唔敢接受。问佢点解唔敢接受？我一生罪业，我唔敢入大殿，入大殿怕对唔住佛菩萨。呢种人心善，但系呢种人唔少啊，良心仲未泯，佢自己知道佢做恶事，对呢一类人呢一愿就系度佢哋嘅，同佢哋讲。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只要你能回头，只要你能改过自身，佛菩萨冇话唔帮嘅，冇话唔成就你嘅，呢一点重要啊！如果造作恶业，自己仲以为好得意，认为经上讲嘅系迷信，系呃人嘅，咁就冇办法救啦。破见啦，破戒有救，破见就系见解错误，嗰种人冇得救啦。破戒冇所谓，五逆十恶都有得救。呢二十一愿讲得好，佢系特别对有重罪嘅，甚至做五逆十恶、毁谤正法。嗰种罪系最严重嘅，一般人唔知道点解重，因为你毁谤，令好多将信将疑嘅人信心断咗啦。话唔定嗰个人再过一两年，佢真信，佢真能往生，因为听到你嘅毁谤，佢唔再提升，佢放弃啦。呢一生往生极乐世界作阿惟越智菩萨嘅缘，你将佢断咗啦，呢种果报就太可怕啦。佛喺经上常讲，杀人生命罪少，唔系重罪；断人为命嘅罪重。咁即系话得人身仲唔难，得人身闻佛法就难啦。你将人民佛法嘅机会断咗，比犯任何过失都严重。我哋点收法门？要对法门互相赞叹，咁就系、是、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。八万四千法门都系释迦牟尼佛讲嘅，你如果批评佢，你如果毁谤佢，叫谤法；第二个罪名谤法；第三个罪名毁谤所有学法门嘅人，三件大罪就到无间地狱去啦。做作嘅时候好容易，果报现前，你想出嚟就难啦。地藏王菩萨悲心好重，同阿弥陀佛差唔多，佢慈悲到极处，常喺无间地狱劝化众生。劝化边一类众生？就是造作严重罪过嘅人， 不幸到无间地狱，见巫婆菩萨专度呢种人，即系话你同佢讲因果报应，你教佢忏悔，你教佢念佛，佢听得入耳，佢仲肯做，佢好快就可以离开地狱，亦能往生净土。佛接受佢，唔会唔接受。前面我哋学过第十八愿，你睇最后两句严重警告啊！造作五逆十恶，毁谤正法，唔系唔够。呢两句摆喺度系提醒你，最好唔好犯呢种重罪。唔系唔够，好难够。第一个系临终忏悔，第二个系堕落到恶道之后，地藏王菩萨帮助你。你如果冇善根，地藏王菩萨帮唔到。所以善根重要。所以呢一愿注解里面讲，二于十八愿是十念必生，第十九同二十愿，端在宿世作恶之人，罪业深重，所受果报在于三途，专门对那些人讲的。今生闻名发心，悔过向善，自心回向，值得求生。命中临命终时，蒙佛愿加披，不堕三恶道，往生彼国。呢愿是本愿第二十一愿，悔过得生愿，是阿弥陀佛无比殊胜慈悲救护众生，故云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，大悲慈父恩德无极，我辈佛徒当何以报？我们真忏悔，断恶修善，后不再造，信愿持名，累积功德，求生净土，就是我们报弥陀的恩，报释迦如来的恩。我们要自己度自己，愿中是念，是念我国，指心念是在一处，不思其他。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，时时刻刻想住这句佛号，不要将佛号丢失了。咁就係海贤老和尚讲嘅，佢係真嘅，念佛成佛係真嘅，第啲都係假嘅，假嘅应该放弃，真嘅应该捉住，如观经曰，应当专心系念一处，想于西方。观经嘅意思同呢度完全相同，直众得本，直者众直也。得本，咩叫得本？如善根，得者善也，本者根也。又得本者，得中之根本也。依呢个意思，弥陀名号名为得本。喺大乘佛法里头，得本真嘅就系弥陀名号，能生万德。咁叫得本。如教行信正约，得本者如来得号，此得号者一声清念，自得成满，成就满足，众祸皆转，十方三世得号之本，故曰得本。教行信正是日本净宗大师著作，讲得好。念老在注解里头引用好多，讲得好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但是真的不知点积德，德是乜嘢？要点积？断恶修善有十善业道经，身三口四二三，负面的是十恶，十恶的反面是十善，这些是标准，但它不是根，它不是根本。在中国五伦五常是德，道德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四维八德都是德。德的本，中国德的本是孝，是敬，孝是体，敬是用。现在我们想成佛，成佛的德本是什么？成佛要累积功德，累积无量功德，成就无上菩提。你不可以不知道德本，德本就是阿弥陀佛，如来德号。如来哪一尊如来？大乘教里面诸佛所称叹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弥陀如来德号，诸佛如来赞叹，赞到极处了，没有比他更高的。光中极尊，无量光，佛中之王，无量寿。念这句德号就是念无量光寿，无量光是空间，无量寿是时间，整个时空全包在一句名号里头，它是德本，要认识的。我们要积累功德，分秒必争，不要错过光阴，点争法，分分秒秒都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乜嘢都唔摆喺心度。喺日常生活中，随缘度日，几自在，心底清净，一尘不染，真正同本经经题相应，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，咁就积功累德，咁就真正断恶修善啦。妨唔妨碍我哋生活工作？一啲都唔妨碍。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出最好嘅榜样，生活冇将佛号抌咗，着衫食饭佛号冇抌到，仲喺度念佛，工作亦喺度念佛，处事待人接物嘻嘻哈哈仲喺度念佛，真妙啊！古人常讲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念佛不如念阿弥陀佛。你睇妙唔妙？点解呀？经太长唔好念，咒比经短，但係佛号比咒仲短，越简单越好。莲池大师一生念佛只念四个字，人哋问佢你点念佛，我念阿弥陀佛四个字。你教人呢？教人六个字，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点解教人念六个字，你念四个字？我深信切愿求生净土，佛叫我哋执持名号，我就念名号，简单明了，我真要去。咁教人，人哋未必发心求生净土，加个南无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，是客气话，恭敬话。我真想去就不用客气，客套就拿走了，他们还不想去，加个南无，不同的地方。实际上都是教化众生，祖师慈悲，应机施教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所以这个德本要找到，真正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就是这句名号阿弥陀佛。你要认识它，你要能体会得到，再找不到第二个能同它比的。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这四个字，如获至宝啊。我要乜嘢我就要这四个字。除这四个字之外我乜嘢都唔要。这种叫真念佛，佢绝对得生，一生圆满功德。这句佛号包含一切，唔好胆妄想。我念阿弥陀佛将释迦牟尼佛得罪咗，你睇我冇念佢。将药师佛得罪咗，我有病嘅时候佢唔会嚟照顾我。所以好似我哋将佛都分配好啦，边一尊佛管乜嘢，任何一个都唔好得罪。错啦，全错啦。呢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诸佛名号全包括喺里头。一个都唔漏。咁几好啊。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漏咗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包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冇漏佢。佛嘅名号系圣德，菩萨嘅名号系修德，圣修不二。所以呢句阿弥陀佛将圣修全都包括啦，一切佛号、一切菩萨名号，通通喺里面。再同你扩大一切经教。84,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一切诸佛所讲嘅都唔离开呢句阿弥陀佛，都包啦，全包啦。所以呢句阿弥陀佛能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。再向上提升，念到事一心不乱，念到利一心不乱，好似海贤老和尚咁。你一心不乱生十部土，是一心不乱生方便土，功夫成片生同居土。经常我哋读过嘅，无论生喺边土，无论咩品位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平等嘅。呢种好事你去边度搵啊？去阿弥陀佛屋企揾，绝对就揾到，第度冇，只有阿弥陀佛屋企有。而且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我哋去，就算做作好多罪业，咁系以前未学佛嘅时候做嘅罪业，而家知道啦，悔改。唔好时时谂佢，因为你想一次即系再做一次，错啦。应该想乜嘢？想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就消业障，想阿弥陀佛就灭罪，想阿弥陀佛就累积功德。千祈要记住啊！阿弥陀佛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唔好雕实，一切时一切处。瞓着咗可能唔记得啦，醒咗快啲将阿弥陀佛接住，咁叫得本。宿恶指宿世所造之恶，即过去生中之罪恶。悔者改也，改往修来。悔过者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，誓不更造。三宝阿弥陀佛全代表啦，点忏罪？忏悔罪过，念阿弥陀佛就忏悔罪过，唔好再搵呢个忏嗰个忏，我睇乜嘢忏都忏唔到罪过。点解啊？你念你嘅罪过，你回忆一次就再做一次，呢个罪点会忏得到呢？心里头永远有个影去唔到，就用呢句佛号正念相继，将阴影全部消除，等你个心大放光明，咁就业障消啦。起心动念纯正纯善，绝冇一个唔善嘅念头。见到人哋唔善，见到人哋作恶，亦唔好摆喺心度， 摆喺心度执人嘅垃圾，摆喺自己心田度错啦，将自己个良心当做人哋个垃圾桶，你系聪明人咩？系有智慧嘅人做嘅咩？自己抌咗嘅垃圾，谂佢一次又装入去啦。过去就叫佢过去，唔好再谂啦。未来仲未嚟，想佢做咩啊？想佢叫妄想，捉住而家重要，而家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咁叫真会修行，真正将修行嘅总纲掌握到啦，将来往生绝对增高品位。所以忏悔誓不更造这一句重要。我后生的时候初学佛，张家大师教我修忏悔法，怎去修？重实真不重形式。他老人家跟我说，实质是什么？不再做，好像颜回那样不宜过。孔子最赞叹的一个学生就是颜回，他真能做到过身不会有第二次，其他同学都做不到，他能做到。所以真忏悔的时候要以他做标准，改往修来。本愿第二十一愿，悔过得生，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，盖一切罪从忏悔灭也。心里头只有佛号，冇任何杂念，冇任何妄想，咁心清净，心平等，心觉悟。换句话讲，唔带罪业嘅心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呢句佛号之外乜嘢都冇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仲系呢句阿弥陀佛，妙极啦！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一直念落去，喺呢个世界一直念落去，生生世世到西方极乐世界仲系一直念落去，喺呢度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喺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，证无上菩提，证得究竟圆满，咁就啱啦。所以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，是本愿之主旨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